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644集，全灭。韩章话音刚落，突然众人就听得砰一声巨响，再看就见东瀛船队的头船忽然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停了下来，后边的船急忙掉头转向避免碰撞，船队一时间就乱了。再看那艘头船，只见船头忽然往旁边一歪，船尾却歪向另外一边，整艘船诡异的扭曲着，再加上那海底不断传上来的越来越响的怪兽吼叫之声，所有东瀛船队的人都跑了出来，紧张地看着前边的领航船。就在短暂的近乎窒息的僵持之后，忽然就听到海面上炸开一般的一声巨响传来，瞬间一条白色的巨大水链如同出水的蛟龙一样将领航的那艘头船整个穿透了。再看那艘头船瞬间被那条白色的水龙击得四分五裂，开始下沉，而那条水龙飞起之后落下砸中了后边的十来艘船，船身被巨大的力量击碎，船板桅杆乱飞，海面上瞬间到处碎片。与此同时，船队中间发生了变化，当中几艘船都从侧面被撞击，开始往一旁倾覆，带倒了其他的船，另一边也有几条水龙跃出海面砸碎船只，一瞬间整个海面上翻江倒海一般，那只东瀛船队就如同是遇上了暴雨的浮萍，不堪一击。除了阴侯天尊无杀之外的其他人都目瞪口呆的看着前面下饺子一样一艘一艘的船倾覆沉没，船上不断有人跳入海中求生，而同时船上的东西也纷纷落到了海里，展昭眼间就见海面上随着海浪有无数的骷髅头骨正在浮浮沉沉。 是真骷髅而不是金骷髅啊。 这时天尊突然一拍阴侯，伸手一指前边，阴侯抬头只见在一艘船上一个黑衣人从船舱里跑了出来，他回头的一瞬间众人看到了他有一只怪异的眼。 是他。 赵普他字刚出口就见黑影一闪，等众人明白过来就见阴侯已经回到了船上，将手中那个一眼黑衣人往甲板上一摔，那人被点了穴道，躺在甲板上一动都不能动。此时那头已经是天翻地覆了，就见800多艘东瀛船沉的就剩下不到100艘了，而此时龙链四起，壮观非凡。码头上包大人庞太师和易贤也带着衙役赶来了，数以千计的百姓在围观，都以为龙王爷显灵了。又过了一阵子，几乎所有东瀛船都沉了，海面上就剩下七零八落的船板，还有抱着船板求生漂浮的船员。红九娘拿了块帕子出来，就见水面上咻一声黄月灵蹦起来，咚一声落在甲板上了，毫发无伤。红九娘用大毯子裹住他，边帮他擦头发边带着他进船舱换衣服。众人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被瞬灭的船队，惊得说不上话来，魔宫一个胖阿姨怎么这么强大的战斗力。这时影卫们租用大量渔船赶到了，阴侯让他们撒网将所有骷髅都捞上来，再将那些东瀛船员也捞起来捆上。等众人回过神来，这场耗时甚短但是成效惊人的水战差不多已经接近尾声了。赵普倒抽了一口凉气， 完全没有表现的机会。 邹良和欧阳少征抱着胳膊看他，那意思你还嫩点。赵普拍拍胸口，还好公孙不在没看见，但是一转眼就见小四子仰着脸星星眼看着阴侯，捧着脸那样子像是在说，好帅好帅好帅，比九九还要帅。 哎呀好伤。 等折腾了一阵子之后，众人的船回到了岸边，包大人已经让人将人群疏散，众人下船。岸边渔民们一大网兜一大网兜的将捞起来的骷髅头搬上了， 包大人还有些不解，其他人也不解，殷侯示意，回去告诉他们。众人正想带着那个怪眼男人回衙门，就听到远处传来喊声： 喂喂！ 众人抬起头，就见一个红色的身影冲了过来，一个急停，在地上滑出老远才停了下来。众人就感觉一阵劲风扑面而来，小四子往后一屁股坐了下去，幸好被白玉堂接住了。众人望着眼前，就见林业火全身都湿透了，双手撑着膝盖，正喘气呢，边喘边说： 黄衣不在红缨寨，说是…… 林业火抬起头，就见黄月林早就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歪着头也正看他呢。 已经办好事了。 林业火倒抽了一口冷气，他跑得腿都抽筋了，竟然白跑一趟。 你个胖和尚，老子也欺师灭祖！ 林业火一蹦三尺高，就要跟无沙大师拼命，众人赶忙劝架。无沙躲到天尊身后，展昭拦住林业火，最后邹良上来一把将暴走的火凤堂堂主扛起来带走了。雾心被众人合力生擒，800艘商船一艘都没少，全部沉没。赵普雇用了大量渔民打捞，一时间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些商船大费周章运走的竟然是接近100万颗骷髅头，而且都是真的头。很多人都很好奇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展昭等人就更加好奇了。不过事情要一件一件解决，众人最先要做的是查清案件的真相，于是提审那个怪眼的东瀛人成了当务之急。除了雾心，众人还抓到了陈渡，并且捞上来了一条缀满了羽毛的衣服，大概那就是伪造血雨的行头。经过审问，众人终于是知道了这次案件的来龙去脉，看着很复杂的案子，可事实上起因却是十分的简单。雾心原来是东瀛皇族，因为争夺皇权被暗算，在海上险些遇难，殷侯和天尊碰巧救了他上来。雾心留下的那只假的眼睛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容貌，希望不会再被他的敌人抓到灭口。雾心一心想夺回皇位，无奈势力稍逊，在东瀛见没什么起色，于是就开始打大宋中土的主意。他首先就想到了当年救他的那两人，虽然当时只是一段很短的接触，但是他知道殷侯和天尊的名字，以及知道这是中原武林的绝顶高手，如果有这样的人相助，那夺回皇权实在是极容易之事。雾心本着这种心思来到了中原，开始频繁地往返东瀛和中土做买卖，筹措资金的同时想要找到殷侯和天尊。然而江湖人不好结交，别说殷侯天尊这样的绝世高手了，就只是稍微武功好一些的门派掌门他都难以拉拢，于是雾心觉得十分失望，一度意志消沉。另外在中土的时间越久，雾心越羡慕大宋朝的万里江山，那可是比东瀛这弹丸之地要大得太多了。于是雾心的野心慢慢膨胀，他开始琢磨，如果不能做东瀛皇帝，不知道能不能弄一个大宋朝的皇帝做做呢。反正赵匡胤的皇位也是抢来的，天下之大能者居之，如果他也能抢来皇位建立自己的王朝，到时候派大军去将当年的仇敌扫平，那岂不是更妙。有了这一重野心，雾心就开始展开计划。这么巧，在调查殷侯的时候，雾心发现了血雨的传说，也发现了善丘的存在。陈渡原本是刘天府里的仵作，精通摄魂之术，虽然功夫不是很好，但胜在心狠手辣，十分的恶毒。他痴迷于迷药幻术，善丘觉得他十分有用，于是就收于麾下。再转回头说许县这个地方，为什么当年太师做了邪语的怪梦，还看到了百万金骷髅？其实许县当地的确是有过路之人梦到邪雨，以及邪雨求救之类的事情发生，多是发生在路人的身上，本地人几乎没有。 根据公孙的调查，最开始的确是因为范琼花的缘故。许县的山里有不少范琼花，虽然外观一样，但经过公孙仔细研究，发现其实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花。一种是藤蔓，已经长到了树冠上，十分的隐秘，数量也很少，而且根据树龄推断，这些花至少百来年了，十分古老。而另外漫山遍野的红花却是新种。 这些新种是怎么回事？ 我发现了许县山林里的那些范琼花，就想改良，但是那些花无法育种，只要挪开了许县的林子就立刻死了，所以我只好培育新的品种。 根据陈度的交代，那种红色的山茶花、漫山遍野的新品范琼花，以及被赵普毁掉了的那山谷斜坡上的一块花田，都是他的杰作。当然了，给萧长青下毒、嫁祸、控制青龙等等，也都是他干的。 你的所学真是跟谁学的？ 我的所学真是从一本秘籍上学的。当年我跟着我爹追随刘天的时候，刘天搜集到了不少奇异的医书，都赏赐给我爹了，所以我从小就学了一些。青龙是我最成功的一个试验品，是悟心从海上救回来的，因为武功很高，所以就加以利用。 众人听完大致明了，善秋父子走火入魔，怀念当年英王朝的荣光，想要铲除阴侯的对头，再一次挑起战争，却不知道那个嘴上说和他们目标一致的悟心，其实心怀鬼胎。悟心的想法是，如果能挑起阴侯造反，与大宋朝赵氏皇族来一场血战，那么必定两败俱伤，他正好渔翁得利。退一万步，就算阴侯不造反，若是能瞅准时机挑拨赵普和赵祯的仇怨，让赵氏皇子自己内斗，也能消耗国本，他也是有可乘之机。于是悟心两头下手，一方面利用善秋父子，另一方面利用青龙刺杀展昭以及阴侯其他的亲人，从而达到善秋所希望的刺激阴侯恢复本性的目的。只可惜功亏一篑，就在他觉得大功告成之际，却被一举歼灭。这回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别说什么中原皇帝、东瀛皇帝了，能不能保住命都是问题。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